律书。王者治世立法，务度轨则，依秉于六律，六律为万事根本焉。其余兵械有所重，故云望敌之吉凶，闻声效胜负，百王不义之道也。武王伐纣，吹律听声，推孟春以至于冀东，杀气相并而因上功，同声相从，物之自然，何足怪哉？兵者，圣人所以讨强暴，平乱世，以显祖，久危殆。自含齿带角之兽，见犯则叫，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，喜则爱心生，怒则毒世家，情性之理也。昔皇帝有涿鹿之战，以定火灾，颛顼有共工之臣，以平水害，成汤有南朝之伐，以枕下乱，地兴地废，圣者用事，所受于天也。自世之后，名士迭兴，禁用旧犯，而其用王子，无用孙武，申明君约，赏罚必信，足霸诸侯，兼列邦土，虽不及三代之告示，然深宠君尊，当世显扬，可不畏荣焉。其与世儒暗于大教，不权轻重，委云德化，不当用兵，大致君辱失守，小乃侵犯削弱，遂直不以等哉。故教吃不可废于家，刑罚不可捐于国，诸罚不可掩于天下，用之有巧拙，行之有逆顺耳。夏桀殷纣手搏豺狼，足追驷马，勇非威也，百战百克，诸侯设伏，权非轻也。秦二世素君无用之地，连兵于边陲，力非弱也，结怨匈奴，挂祸于越，是非寡也。及其威尽势极，闾巷之人为敌国，就生穷武之不知足，甘德之心不息也。高祖有天下，三边外叛，大国之王虽称藩府，臣节未尽，会高祖厌苦军事，亦有嚣张之谋，故演武亦休息，机迷不备。立志孝文即位，将军陈武等议曰：南越朝鲜自权秦时内属为臣子，后且拥兵阻遏，选如观望。高祖时天下心定，人民小安，未可复兴兵。今陛下仁惠服百姓，恩泽加海内，以及市民乐用，征讨逆党，以益封疆。孝文曰：朕能任衣冠，念不到此，会吕氏之乱，功臣宗室共不羞耻，务居正位，常战战立立，恐事之不忠，且兵凶器虽克所愿，动亦好病，为百姓远方和，有先帝之劳民不可烦，故不以为意，朕岂自未能？今匈奴内侵，军力无功，边民父子贺兵日久，朕常为动心伤痛，无日忘之，今未能消惧，愿且兼边设后，结合通使，休宁北垂，为功多矣，且无益君，故百姓无内外之遥，得兼息于田亩，天下殷富，粟至十余钱， 鸣鸡吠狗，烟火万里，可谓何乐者乎？太史公曰：文帝时，会天下心去汤火，人民乐业，因其欲然，能不扰乱，故百姓遂安。自年六七十翁，亦未尝至市井，犹敖嬉戏如小儿状。孔子所称有得君子者耶？书曰：七正二十八舍，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，天所以成熟万物也。舍者日月所舍，舍者书气也。不周封居西北，主杀生，东壁居不周封东，主辟生气而东之。至于营室，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，东至于微，微鬼也，言阳气之鬼，故曰微。十月也，律重应中，应中者阳气之应，不用事也。其余十二子为亥，亥者该也，言阳气藏于下，故该也。广末风居北方，广末者言阳气在下，阴末阳广大也，故曰广末。冬至于虚，虚者能实能虚，言阳气冬则蕴藏于虚，日冬至则一阴下藏，一阳上疏，故曰虚。冬至于虚女，言万物变动其所，阴阳气未相离，上相虚如也，故曰虚女。十一月也，律重黄钟，黄钟者阳气种黄泉而出也。其余十二子为子，子者滋也，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。其余十母为人鬼，人之为言任也，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。鬼之为言魁也，言万物可魁夺，故曰魁。冬至牵牛，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。牛者貌也，言地虽动能貌而生也。牛者耕植种万物也。冬至于见星，见星者见诸生也。十二月也，律重大吕，大吕者其余十二子为丑。调风居东北，主出万物，调之言调至万物而出之，故曰东风。南至于鸡，鸡者言万物根其，故曰鸡。正月也，律重太簇，太簇者言万物簇生也，故曰太簇。其余十二子为寅，寅言万物始生寅然也，故曰寅。南至于尾，言万物始生如尾也。南至于心，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。南至于房，房者言万物门户也，至于门则出矣。明数风居东方，明数者明众物进出也。二月也，律众夹中，夹中者言阴阳相夹侧也。其余十二子为卯，卯之为言貌也，言万物貌也。其余十母为甲乙，甲者言万物剖腹甲而出也，乙者言万物生亚亚也。南至于底，底者言万物皆至也。南至于亢，亢者言万物亢见也。南至于角，角者言万物皆有之格如角也。三月也，律重孤显，孤显者言万物显生， 其余十二子为臣，臣者言万物之臣也。清明风居东南为，主风吹万物而息之，至于枕，枕者言万物亦大而枕枕然，息至于翼，翼者言万物皆有羽翼也。四月也，律众中旅，中旅者言万物尽旅而息行也。其余十二子为四，四者言阳气之以尽也。息至于七星，七星者阳数成于七，故曰七星。息至于章，章者言万物皆章也。息至于柱，柱者言万物之始衰，阳气下柱，故曰柱。五月也，律众蕤宾，蕤宾者言阴气又少，故曰蕤，尾阳不用事，故曰宾。景风居南方，景者言阳气道静，故曰景风。其余十二子为五，五者阴阳交，故曰五。其余十母为丙丁，丙者言阳道著名，故曰丙。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，故曰丁。息至于胡，胡者言万物之无落且就死也。息至于狼，狼者言万物可度量，断万物，故曰狼。凉风居西南为，主地，地者臣夺万物气也。六月也，律众临终，临终者言万物就死，气淋淋然。其余十二子为胃，胃者言万物皆成，有滋味也。北至于伐，伐者言万物气夺可伐也。北至于申，申言万物可申也，故曰申。七月也，律众夷则，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。其余十二子为申，申者言阴用事，申贼万物，故曰申。北至于浊，浊者畜也，言万物皆畜死也，故曰浊。北至于流，流者言阳气之急流也，故曰流。八月也，律众南旅，南旅者言阳气之旅入脏也。其余十二子为有，有者万物之老也，故曰有。昌河风居西方，昌者畅也，河者藏也，言阳气道万物，和黄泉也。其余十母为庚辛，庚者言阴气更万物，故曰庚。辛者言万物之心生，故曰辛。北至于胃，胃者言阳气旧脏，皆胃胃也。北至于楼，楼者呼万物且纳之也。北至于魁，魁者主毒嗜杀万物也，魁而藏之。九月也，律众无益，无益者阴气盛用事，阳气无余也，故曰无益。其余十二子为虚，虚者言万物尽灭，故曰虚。律数九九八十一以为公，三分去一，五十四以为止，三分益一，七十二以为商，三分去一，四十八以为与，三分益一，六十四以为绝。黄钟长八寸七分一，公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二， 太簇长七寸十分二，绝。夹中长六寸七分三分一，孤显长六寸十分四，与众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，止。蕊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二，林中长五寸十分四，绝。夷则长五寸三分二，伤。南缕长四寸十分八，止。无翼长四寸四分三分二，应中长四寸二分三分二，与。生中分，子一分，丑三分二，寅九分八，卯二十七分十六，辰八十一分六十四，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，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，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，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，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。生黄中术曰：以下生者备其时，三其法；以上生者四其时，三其法。上九，伤八，与七，绝六，攻五，止九。至一而九三之以为法，时如法，得长一寸，凡得九寸，命曰黄中之功。故曰：因始于功，穷于绝，数始于一，终于十，成于三，气始于冬至，周而复生。神生于无，形成于有，形然后数，形而成生，故曰神使气，气就形。形里如类，有可类，或未形而未类，或同形而同类，类而可搬，类而可识。圣人知天地识之别，故从有以至未有，以得细若气，微若声。然圣人因神而存之，虽妙必效情，何其华道者明矣。非有圣心以成聪明，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？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来，故圣人畏而欲存之。唯欲存之，神之亦存，其欲存之者，故莫贵焉。太史公曰：在玄机玉衡以其七正，即天地二十八宿，十母十二子，中律调自上古，见律运力造日度，可聚而度也。合符节通道德，即从思之谓也。